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嚟，浩浩汤汤。今晚我哋嘅主题就系本来系日本之解读，我只系改呢个题目咧，因为我就贪佢咧嗰个之字，我就其实心入面系用咗呢个未知数嗰个之嘅，系嘛，即系好似一个咁样嘅圆圈一个问号咁上下啦，虽然冇咗下面个点啊。咁呢个咧头先大部分都系我讲晒啦，真系唔好意思啊，成。但今次咧有机会啦，就要捉阿 Thomas 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約莫兩個問題啦，你唔使一次我答曬嘅，你講住啲先。嗱，第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喺香港，你喺香港出世噶係嘛？生於斯，長於斯，咁多年嚟到今時今日，你自己受所謂日本文化嗰個薰陶，係嘅程度係點樣樣？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當然係更加宏觀啲咧，就係咁你個人嚟講，其實你對日本呢個國家，或者日本呢嘅文化，或者係日本人嘅觀感係點咧？咁 正面嘅。 好，你講講詳細啲至得㗎。 分 圖先啦。 咁睇日本卡通啦。打機係日本 game 為主，美版唔好意思，美版 game 係少玩啲啦，玩日版 game 會多啲。係啦，日本。 喂，咁你講下咩卡通先得㗎？真係啊，要同人分享啊，是但係叮當喎、 啊。 最近嗰套大電影有冇睇先？ 咩？叮當啊？ 係咯 ，Stand by me 啊，咪 Stand by me 啊。 不過好悶，我覺得。 係啊，我啱啱，我啱啱想問你有冇喊添？ 感動。 喂，人哋個個都話要帶紙巾入去喎，你真係鐵石心腸。 係咯。 啊，叮當，仲有冇啊？乜嘢啊？ 數唔到咁多，即係卡通片真係。閃電傳真機有做啲。 閃電哦 ，OK。係咯。咁你嗰陣時有冇睇咩㗎？咩小寵物咩小精靈啊？ 嗰個我已經比較大。 大啲啦，哦，數碼暴龍嗰啲有冇睇嘅？ 卡通片咧太過唔好睇，我覺得九十年代嘅卡通片係最好睇。 最好睇。 即係2000年代 後啲都。多數人都係咁講嘅，係即係自己嗰啲咧就叫 The Good Old Days 係嘛？好，咁啊除咗卡通片同埋打機，喂打機都講嘅，雖然我唔熟打機啊，但係。好多聽眾會熟噶嘛，咁你講嚟聽下最。 沙漠呢只 game 就好玩咯，佢有時即日本人咧對九龍城寨都好有研究噶，係佢專出書成隊 team 咧喺拆之前咧， 係 我屋企都有一本書係，不過寫日文嘅，我就睇圖啦，唔識日文就睇圖啦，就有啲九龍城寨嘅文化研究咧，日本人 咁佢將佢變一個 game 啊？ 喺沙漠入面咧。有情節 啊！ 沙漠 哦，沙漠 草花頭做個沙沙石個沙啦。 哦， 木仔一樹木個木啦。 哦，沙漠 search 嚇 係 咁就嗰只 game 入面有個情節就係去香港篇嗰度咧，就會有嚟九龍城寨個故事背景，去啲打大佬，因為啲黑社會龍成 日哦，黑社會係 即係去 槍戰 拳腳即係嗰啲 哦，拳腳哦OK 嗰啲。就即係我中幾中意日本人去點睇香港個角度，而去欣賞香港，我就因為佢啲霓虹燈啊、 燈 柱啊嗰啲，我覺得個佢用佢個角度嚟睇香港，我覺得 即係畫得靚過真咁滯， 即係好過係香港睇香港咯。 係，咁啊呢個就係個 game 啦。咁仲有咧，有咩分圖咧？日劇有冇追㗎？ 少咯， 少啦，通常可能係女性比較多啲嗬，男士比較少啲。 即係睇過就算咯， 睇過就算，係。 都唔係太深刻人。 咁有冇聽日本歌聲啊？ 即係之前中學嗰陣時聽 speed， 不過聽唔明，就係聽旋律。 聽唔明。咁嗰啲日文梗係唔明啦。 啊，係咯，聽嗰旋律就 OK。 我唔識嘅喎，呢對係咩嚟㗎？係流行啊，定係 流行女子組合？ 流行女子組合哦。 即係1998 嗯 同埋中意聽睇宮崎駿。 呢個當然係啦，咁啊好多人會同你嚇，即係有共鳴啦呢樣嘢嚇。 係啦。 咁但係好啦，咁你對整個日本嗰個印象啊點咧？淨係話正面咁又真係太過咩喎？ 考將即係好出色啲工藝技 術，冇錯冇錯。 因為佢冇原材料嘛，全部靠輸入原料。嚟靠精巧嘅製作工藝技術，跟住出口翻啲物品，咁佢先可以立國噶嘛。咁所以日本人做事比較 認真啦， 係冇錯， 欣賞，即係中國人最好求其 啦。係啦，係啦，冇錯啦。咁呢個一陣間我都會再啊，即係詳細講下嘅。不過簡單，而家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中國人即係就叫差不多先生啊嘛嚇，因為性格就係，唉，使乜咁認真啦，差不多就算噶啦，咁嘅樣係嘛？嗱，咁樣咧，我而家咧就講講我自己嗰邊啦。咁你就隨時可以插落嚟咯嚇，唔好俾我由頭到尾講曬。因為咧，我自己都花些少時間嚟去整理一下，學你話齋，實在就多到真係不可勝數。咁但係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嗱，即係要睇得出你嘅年紀啊，係嘛？咁當然即係我嘅啲聽眾啊、觀眾，多數年紀都細過我噶啦嚇。咁所以有啲咧，可能你哋真係未睇過噶。但係如果以我記憶所及咧，即係睇卡通片，我就以卡通先啦，係嘛？就最先真係令我著迷嘅咧，當然就係小飛俠。就是 Astro Boy， 冇錯啦。嗰陣時咧，嗱佢英文就改個名叫做Astro Boy。咁但係阿童木咧都有意思，阿童木其實就係即係 Atomos 啊嘛，即係佢就係即係原子小金剛，佢叫原子就係首重自從嘅，唉，即係日本可以話第一個真係世界文明嘅漫畫家嚇。當然佢過咗陣好耐㗎啦，但係真係好嘢嘅，真係首重自從。咁啊，小飛俠阿童木咧就係佢嘅傑作啦。咁但係嗰陣時咧，其實小飛俠呢個名咧完全係麗的電視改嘅啫。咁但係嗰陣時我就已經小飛俠就係佢啦咁樣樣。所以後嚟我睇翻即係西方嗰啲，原來 Peter Pan 就叫小飛俠咧，我仲話點解會又叫小飛俠㗎咁樣係嘛？咁但係其實真係 Peter Pan 咧嗰啲咁樣嘅傳說啊，嗰啲其實係童話故事啦。後嚟迪士尼又拍啊咁樣樣咧，咁佢係叫小飛俠。咁而家咧一般你話同後生啲好似 Thomas 你咁嘅話咧，其實小飛俠咧。你就不知道你是會認識阿童木的，因為現在他們用阿童木，Peter Pan 你就認識，就是小飛俠，即你說小飛俠就馬上想到 Peter Pan，但是呢就你要說那個呢小飛俠呢其實就是要說阿童木你就認識了，但是呢所以哇那時候那個即天馬博士啊咁樣啦，嗰、那個嗰首歌啊，我仲記得啊，佢用英文唱嘅，好嘢好嘢嘅，即係嗰陣時，而家講六十年代喎，啊六十年代，我諗係中期咁上下咧，但係佢次次喺麗的電視播嘅時期咧，佢有首歌啊，我自己識唱。 咁你細個睇電視係咪去涼茶鋪睇啊？ 唔係啊，係包租婆嗰度睇，唉，屋企冇電視嘅，但係嗰陣時我哋租人哋屋企住嘅，咁咧就企喺個冷巷度咧就裝人哋部電視，咁、那個包租婆咧其實上年紀㗎啦，兩公婆咁樣咧，因為嗰陣時我哋好細個啊嘛，佢係由得你啦，咁我哋企喺冷巷睇咋嚇，好啦，咁所以好多咧都喺嗰陣時睇翻嚟嘅，咁另外有一個咧就睇得少啲嘅，但係咧亦都有啲人就話好憎迪士尼嗰度 Lion King 嘅，點解咧？就係話佢明明係抄小白獅。嗰度有套卡通片叫小白獅嘅，你哋應該唔識噶啦，我唔講咁多啦。咁但係咧，如果講嗰啲鐵甲嗰啲咧、機械人嗰啲咧，亦都好早期。我最印象深刻有一個叫做巨無霸，叫 Gigantor， 咁就嚇又係有首歌嘅，我識唱噶啦，費事唱出嚟嚇親大家。咁但係其實 Gigantor 出咗先後之後咧，其實先至出叫做三一萬能俠嘅。咁三一萬能俠咧就開始啦，就係等於而家嘅變形金剛啦，即係可以變身嘅。唉，同埋即係合體嘅，即係明明係幾架咁樣嘅機械嘅戰鬥機咁上下啦嘅，或者機械人咧，佢可以係單獨戰鬥又得，打到咁上下就合體又得，哇！即係我覺得冇得頂嘅，就係呢啲日本人嘅嗰個創意嚇、即係連當時嘅西方人咧都要去仿效佢啊，咁啊三一萬能俠啦。 如果有聽眾玩過機械人大戰嗰啲遊戲咧，都應該好熟嘅。 係啊， 機械人大戰會啲撈埋一齊咩？咩？即係好多卡通片嘅機械人。 嗰陣時咩六神合體啊嘛，係。咁但係咧，其實我而家好欣賞，當年佢哋直情係做啲玩具出嚟咧，係真係明明一架車咁扭幾扭變咗機械人啊嘛，係嘛？所以咧，我其實好憎荷里活嘅變形金剛嘅，就係點解咧？我覺得佢用電腦特技將嗰個所謂變形嘅過程咧，係完全係欺騙觀眾啊變咗，因為。真係你就算幾廿蚊走去買啲好平嘅玩具，你都可以由一部車扭下扭下變成一個機械人。你覺得呢個過程係精彩絕倫嘅，即係個設計係精彩絕倫嘅。但係你而家去睇嗰啲變形金剛係冇意思嘅，因為個問題咧，佢用嗰啲 CG。 咁美少女戰士換衫咧？ 咁就更哦，我又冇睇喎。美少女戰士換衫就真係嚇，咁、要理解一下啦，真係。 我 唔識啊！你講出嚟啊，吊我哋癮真係啊！我淨係話，即係你睇嗰個荷里活嗰個變形金剛 Transformer 咧，係睇到我直情喺差唔多想講粗口嘅。我話你用 CG 咁變喎，你變乜都得啦，變條蛇出嚟都得啦，冇意義嘅，完全係失咗嗰種嘅令你驚訝讚歎。嗰種嘅感覺，你明唔明啊？嚇，好啦，咁樣咧，但係另外有啲咧，你一定未睇過噶啦，由小仙女啊， 小狐仙啊、小武士啊，你哋梗係冇睇過啊，太舊啦。但係有一個其實都好舊嘅，但係歷久不衰，就頭先你講嘅叮當一個、嗯，第二個就係 IQ 博士。IQ 博士其實好早好早嘅，啊咩天神村啊咁樣樣嚇，小雲啊、小吉啊咁啊嚇 ，B 嗰啲咁啊，咁啊但係 IQ 博士真係好嘢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遲少少嘅，即係比起呢個叮當 IQ 博士，就係蠟筆小新，嗯、有冇睇過啊？ 有睇啊！係第一集第一本出漫畫已經出 好嘢㗎，但係蠟筆小新咧，其實某一程度上咧，真係好反映到日本人嗰種嘅好獨特嘅民族性。嗱、嗯，當然 IQ 博士咧已經係有一樣嘢，又佢嘅創意非凡不了。點解咧？因為 IQ 博士本身咧一啲都唔靚仔㗎嘛。 嗯 但佢突然間咧， 係啊，喺幻想變咗靚仔。 突然間會變到自己好覺得自己好英嘅時期咧，哇，就好靚仔，即係嗰種咁樣嘅，即係 幽默感咯。 嗰種幽默感啊，你話即係，但係即係亦都反映到日本人佢哋嗰種咁樣嘅民族性。咁、嗯、但係蠟筆小新係更加啦，因為蠟筆小新咧，其實你講個小朋友，但係呢個小朋友咧係超級猥瑣嘅。所以咧， 鬼大咯， 系啦，有咁啊。所以我覺得其實咧，你猥瑣咧都係日本嘅一種好獨特嘅民族性嚟嘅。佢哋係即係唔怕呢樣嘢，甚至係追求呢樣嘢，甚至可以喺一個畫小朋友嘅卡通，但係亦都咁受歡迎。 同埋佢有啲誇張性，有啲北斗之拳嗰啲咧，好誇張 啊！佢啊誇張都好緊要啦。你又似啊講食嘢嗰啲啊，哇食碗面，哇成個係啦係啦係有個咁樣樣嘅，差唔多食咗變神仙啦。我成日都講啦嚇，未吉羊一啊嗰啲咁啦嚇。咁同埋足球小將嗰啲啦， 大波大成年 係啦，冇錯冇錯啦，係嘛？咁真係其實咧，日本呢方面嘅文化咧，係連西方即係甚至應該話全世界咧。都是舉起大拇指的、嗯、即是它的漫畫文化、嗯、我們現在叫動漫、啊、即是因為它也可以有動畫也都有漫畫這樣、嗯、所以足球小將、亦都如果我們有少少科幻味道、啊、但相傳我都沒什麼看因為年紀大了一點、嗯、就是聖鬥士 星 矢、 哦、都很出名不過 它是要12點後才做因為有些暴力傾向無線以前很老土的嘛 那不是說老土的人家保護你、啊、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那個美少女說到美少女這個字都是日本人作出嚟嘅啫嘛，我哋中文以前冇美少女呢啲字嘅，系日本人咧美少女。咁你知道美少女战士啊？讲真，我哋而家录紧音呢个咁样嘅录音室嘅外面啊，冇几远啊，行十零步啊，就已经我有好多美少女战士嘅模型啦。因为呢度嘅工作人员咧，佢哋嘅台头咧都摆满晒呢啲，你知道啦。啊，喺旺角啊，又写咩信和啊嗰度咧，你买到好多噶嘛。但系亦都好奇怪噶，佢哋好多系嗰啲公仔咧摆设咧，但系好暴露嘅。亦都咧，佢哋完全唔介意嗰啲所謂裙底春光嘅，佢哋最勁噶啦，佢做曬出嚟俾你睇啊，咁樣就擺曬喺台頭啊，嗱呢啲就美少女 Sailor Moon 啦，咁當然 Sailor Moon 咧就係好嘢噶，好嘢在咩嘢咧？男女都受落。係嘛？因為 Sailor Moon 咧，女仔又中意，但係男仔又中意喎，係嘛？咁啊係啦，咁啊呢個就係 Sailor Moon 啦。咁當然後嚟咧，我已經好少睇啦，就係龍珠啦， 龍珠 亂馬咧有冇睇啊？怪醫秦博士有冇睇啊？呢個偵探大偵探柯南啊， 有睇。 好啊，嗱你啲全部都睇，你咩 你咩仔？ 嗱，所以我有做功課啦，唉，真係我全部就集低唔好，邊度記得咁多嚟講啊？係嘛？咁但係嗱，咁啊跳到動畫咧，因為覺得太多動畫嚟講咧。就唔使講啊，最主要就係頭先你都提咗，就係宮崎駿。哇，宮崎駿嗰啲咧，真係我就中意到不得了嘅，即係由佢最先嘅《風之谷》啊，《天空之城》啊，一路全部都 追。天空之城最好。 追曬啦嚇，《天空之城》真係真係經典啊嚇，《龍貓》都非常之好嘅，但係咧《千與千尋》其實都非常之好嘅，係嘛？好啦，咁啊嗰啲唔使講啦，因為其實淨係講宮崎駿嘅動畫可以講一晚都講唔完啦，係嘛？咁但係我哋講電視劇啦，嗱雖然頭先啲卡通片都梗係電視睇㗎啦，咁但係嗰啲係畫㗎嘛，但係如果你話人做嘅咧？咁你有冇印象最早睇嘅日本電視劇係邊套啊？ 我真係 人做嘅， 反而真係少留意。 但係點解咧？因為係嗰、那個趨勢嘅問題。因為你長大嘅時期咧，其實香港已經係好強調係本地製作。因為初時麗的電視嘅個即係製作咧，可能佢個成本所限咧，好多都買翻嚟嘅。 佢直情係 咯，張學友、譚詠麟同埋特別係徐小鳳啊，嗰啲全部都係唱日本歌，即係整咗個中 文。 係冇錯啦，徐小鳳最多就唱《門真功》，冇錯。